欢迎到我叉叉的梁爱杰德， 我是每日。 今日2025年3月31号，听多 Direct 一个突发性的。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次次录音都系咁啊，真系大家喺度已经系专心，裤都脱埋， 等4月2号啊， 等佢4月2号个 shoot to， 跟住佢话听，诶、唔好意思，我哋之前仲有一个直面会，其实好反常噶。 唔系，虽然呢个系嗰啲咩最后清货会，即系将嗰啲咧唔知点摆，因为你啲 game 又攞嚟做护航作，又唔好够班。但是五部又不是，咁就将全部塞晒喺度，全部加晒佢。不过喺呢之前讲过另一单更突发嘅，咁就真人版《杀日传说》2021年。 其实之前都有预告咗，我哋都有提过，佢下一部真人发展应该就系《杀尔达》噶啦。咁啊，佢而家嘅公布就系2027年3月26号先会出嘅。其他一切欠奉，包括剧照，包括 TV 数都未有嘅，而家真系得个名嘅啫。佢出会出系咁多噶啦。同埋个时间咯，最紧要系佢预计2027年3月，即系仲有两年啊，大佬，即系两年后先出，即系好明显就系而家先拍咗版，啱啱拍版过咗企划，咁就急急忙忙我攞定出嚟啦。反正大家都传咗好耐噶啦，之前一路都传紧会细啦，都会出啦，因为马里奥好杀得啊嘛，即系意外地真系意外，老老实实事前我真系唔系好睇好佢噶，毕竟。 CG 电影其实一边亦都唔系好受得嘅嘢，咁就估唔到爆红，咁 仲要喺荷里活嗰边出， 系咯。咁呢个就唔讲啦，因为以前都讲过噶啦，呢个就咁我够啦，讲翻 冇乜嘢好讲，因为佢得个消息就系一个日期， 同复仇者写一样，纯粹得五一样，纯粹得个名嘅啫。咁我哋讲下今次炼汤大 red 啦，虽然话系清货大 red， 但都有啲 OK 可以讲下嘢嘅。首先。 两样，首先讲翻个发布会本身啦，就算你包括埋啲好细 mini 啊嗰啲小直面会嗰啲都好啦，系冇试过咁短时间，3月27号噃，跟住1、2、3、4、5、6日之后一个礼拜都唔到，就同你讲有另一个直面会，不过亦都可以理解，因为佢世代交替。嚟呢扎嘢，如果你放落去 Sweet Two 嘅直面会入边，会好。 好尴尬咯，因为佢唔够班咯，完全，因为好多都唔叫做咩。 一嚟佢唔系护航作，二嚟就系主题会混淆咗。个主角应该系 Sweet Two 啊嘛，你讲一集 Sweet 嘅 game， 嗰集系 Sweet game 嚟嘅。虽然 Sweet Two 系可以向下兼容，理论上 Sweet Two 都可以玩咗呢集 game， 但冇必要啦。 但系唔一样啊嘛，你新出嘅护航作应该系 Sweet Two only 啊嘛，即系以前Game Boy Color 嗰个例子啫嘛。是他是向下兼容，但是他本身都会出一些他先用得的。当然包括那些因为规格啊，因为世代啊，因为策略什么都好啦。总之他短期内会有一堆 Sweet 的 game 和 Sweet 2 only 的 game 同时间存在，最少会有一年左右重叠期。他现在就讲前面这堆，他虽然可能要 Sweet 2出完之后他先出，但是都是 Sweet 和 Sweet 2都玩得的游戏，他现在就拿定出来先。费事模糊咗个焦点，变成咗模糊咗佢本身 Sweet 2个聚焦，大家应该系聚焦喺新主机同埋新主机嘅互动作上边啊嘛，系想咁样做，所以佢俾一个礼拜嘅时间缓冲俾你。虽然我都有啲过分，其实应该3月头要出噶啦，我唔知点解啦，因为佢呢头公布，我哋今晚会有直面会，哇，你使唔使咁咩啊？ 咁奇袭性啊！ 即系似鸠似好特集噶，真系。虽然佢通常会有个大概会出嘅时间，我哋会有个预期，但呢次真系完全俾佢特集啊！ 冇，但系因为大家都系等4月2号嘅啫嘛，冇人会谂过呢个时候仲会嚟一个会一个前哨战噶嘛。好啦，咁讲嗱，虽然就话呢个系清一啲叫做咩几夹唔上唔落嘅游戏，但系其实都几多话题嘅。首先就系 如约而至嘅， 旧年 DQ 三 remix 已经讲咗噶啦。DQ 一同 DQ 二叫 HD2D Remaster， 咁就今年内会出嘅。咁条片咧，唔意外啦，用翻 DQ 三 HD2D 嗰个画面啦。比较有话题咧，就系最后一幕 DQ 二嘅主角喺皇宫里面有个女仔走出嚟。咁咧，而之后咧喺官方嗰张宣传图里面都多咗新角色。咁大家估咧就应该佢系 DQ 二第二个王子嗰个妹妹，因为咧呢个公主咧。在游戏里面是有存在的，但是那时候纯粹即普通路人角色。那今次就终于变成了、真正可用角色了，由三人组变成小组。而根据之前 DQ3 HD2D Remake 会加几多东西来呢，今次都挺期待的。但反而就是大家我担心就是喂 DQ1 给多角色来吧，大佬。一个勇者去打 DQ1 是很辛苦的事的。 因为当年 DQ 一系得一个主要即系一个玩家啫嘛，一个升 level 啊嘛，回合制，系好辛苦嘅。不过依个就当年 佢作为remake 啊 ，remake 啊，即系收咗嘢咁真嘢。 佢作为 remake 嘅，佢可能都可以改嘅，但系改咗之后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我唔知佢会唔会肯改啦。老老实 唔知啦，咁就依反正我有一个一定买噶啦。嗱，另一个咧就系探妈歌词六月廿六号出嘅，依个就系啲配信游戏，咁就探妈歌词 game。啲喺个似动心个定系小游戏嗰类咁嘅古灵精怪嘢。 前排唔记得系几多周年，突然间又产一大餐人又攞翻出嚟。虽然理论上 Bandai 其实冇放弃过佢啱啱嗰时啲周边嘅，不时就攞出个复刻版啊，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出嚟昆玩家水噶啦。当年你细个玩的，而家长大了，佢又会翻嚟去搵你钱噶啦。 都继续玩。我亦都识到好多人系而家仲玩探妈歌词啊，新嗰啲 照落搭噶，即系有部分系同年会，有部分亦都系当休闲咁去玩一下，咁一个你熟悉嘅 I P 同一个你唔识嘅 I P 拣个熟悉嘅，你都唔出奇啊。但系呢次就免了，当年都唔玩啦，而家更加唔会啦。 嗱，跟住咧就系、是、完全新作《沙罗曼蛇三》。Gratis Origin Collection， 咁咧依个就系卖硬嘅，卖出咁咧简单就系咩咧？将当年柯南米嘅经典射击游戏，平画面射击游戏 Gratis 宇宙巡航机系列就全部出就重新出过，再加只新完全新作《沙罗曼蛇三》。咁 虽然嗱，我要吐槽下，《沙罗曼蛇》同宇宙巡航机唔系同一只游戏嚟噶， 但系佢当系咗同一 Gratis 系列啦。 即系我睇一睇啫，即系啲老鬼当年。 当呢个系超系一个超好玩游戏嘅，咁当然佢系早年即系开平面射击游戏，因为佢相比起彩经嗰种死人弹海经或者系东方系嗰种弹幕游戏咧，佢另一种 首领怒风，首领怒风， 首领风系啦，系障碍赛嚟嘅，即系嗰啲迷宫嗰路咧，经常性就咩九曲十三弯嘅障碍赛嚟嘅，同埋佢升级系好玩嘅，升级系统系 当年嘅一个呢、这个独好非常独特嘅游戏，佢竟然。同我讲，佢都惊你以为佢系啲咩 remake 啊、remaster 啊、新翻嚟的，唔系讲到荣耀完全新作咁啊。到底我当年，其实我当年好中意玩呢种游戏嘅，但系咧系好遗憾地入咗 PS 年代之后咧，几乎消失晒咁滞，系完全唔见晒呢类横向卷轴式射击游戏，除咗《守望老风》嗰类大幕 game 仲可以生存下之外咧，冇晒啊！而家都除咗同人游戏啊、独立游戏嗰边有时会出现紧啲啦之外咧，冇噶啦，已经系而家嘅再出翻嚟，到底我仲可唔可以享受佢咧？我其实我自己都想知，而家再出嗰只咁嘅嘢，除咗玩翻旧 game， 因为你玩翻旧 game 可能有啲情怀加成啊成，咁当然啦，你而家真系嗰阵时话你听冇 sell 情怀就假嘅，但系而家再玩，睇下相信下到底当年嗰啲感觉会唔会翻嚟？我都想知啊，其实 依我都等新机先出埋先玩啦。跟住Shadow Any Witch 系拣咗个叫咩啊？黑暗黑色鬼 Batman 啊，即系Batman 即系食啲怪食啲怪食啲人去进化嘅游戏嚟嘅。点讲咧？ 即系睇样就应该系卖诡异啊，卖反差， 诡异啊！ 因为大家熟悉咗食鬼嗰只嘢，所以调翻转讲啦，当年嘅食鬼其实都系咁噶。即系你食完嗰粒嘢之后，理论上都系可以变成咁啊！你可以脑补啦，虽然个画面系咁嘅四款，你可以脑补佢都会变成咁样嘅，即系唔可以叫旧酒新瓶嘅，即系可能系建基于旧作嘅全新创作咯，即系反转咗，反转原本嗰个感觉咁样嘅嘢咯。 系啦，咁另一只咧就系、是、好多人颇为意外嘅就 Patapon。一只当年 P.S. 游戏系统嘅游戏 ，P.S. 就专独家游戏啦。咁而家就移植到而家咧就跨平台，因为佢系 Bandai Namco 发行嘅。咁跨平台就变成咗所有机都可以玩啦。Patapon Replay 一二 嗱呢度入边咧就有两样好值得讲嘅就系、是、第一就系啱啱见到有睇到啦。佢虽然系 P.S. 嗰边嘅嘢，但系其实佢系更适合喺 C.P. 上面打，主要系手提嗰部分。你攞住通街玩会开心啲嘅。第二就係佢隔咗好多年之后出个佢新嗰隻新作呢，其实评价唔係好好。不过评价唔好唔係讲緊做得好差性係唔習慣。因为佢大改咗个系统啊。咁啊可能会大家玩家玩唔返，因为佢要好讲节奏㗎嘛。佢将三拍改咗做四拍。咁大家玩起嚟就会有啲奇怪。咁如果你玩唔惯嘅，你可以返返嚟玩佢嘅。玩翻旧作嘅， 咁就呢个就又玩下算啦，啲旧嘢就好啦。跟住牧场物语 remake 嘅， 今次是 DX 版原作完全 remake 版嚟嘅，咁《牧场物语》我冇玩开，又唔知只 game 好唔好玩啦、啊。 近年嘅《牧场物语》几乎出一只炒一只，咁新作唔掂，咪炒翻啲旧作出嚟咯。即系呢点讲啊？呢档嘢真系近年个表现都几令人失望嘅。即系唔好话听你连炒 remake 旧作你都炒货，你都炒过啊？虽然机会唔低嘅。我会认真嘅，因为近年出问题嘅有唔少地方都关系统优化，即系做即点讲啊，做得唔系好用心咯，好似好赶工赶出嚟咁样嘢，甩甩流流咁样嘅。只要佢继续喺 Switch 上面，就依然都会出现个问题，因为之前《牧场物语》都有咁嘅情况。作 film， 最新嗰只好咗少少，再之前我唔记得边矿石镇啊，我唔记得边个系作 film 做到黐筋嘅。一嚟就係 Sweet 本来就冇乜余裕俾你浪费㗎啦。二嚟就係佢个编排编得唔好，令到同一个场景啲嘢太多，佢要计嘅嘢太多，咪作 film 囉。咁呢只依然係 Sweet 入面出嘅，就算你话 remake 都好，调返转讲你用返当年嘅嘢呀，可能冇咁食资源添呀。我唔知佢做成会做成点，我留个心眼喺度。咁啊睇下点啦，出咗嚟先讲啦，咁样啦。 跟住呢就係、是。成班鬼佬湿湿潮潮吹到爆炸嘅， 银河战士 Metalos 真人Metalos 唔好叫我讲嗰个中文名，我唔想讲。 Pior 前未来啦，总之唔系啦，总之就超越咁咧就 FPS 版嘅，咁啲鬼佬湿晒正常啦。今次追加咗超能力 psychic 能力，咁咧就应该系嚟话将啲嘢吸过嚟啊嗰类咁能力啦。但我比较重要就系佢最后喺呢条片最后咧。一个新新角色定系新造型嘅萨洛斯比较女性化，因为而家我一直睇到嘅萨洛斯嗰件装甲咧系冇男女之分噶嘛，所以当年点解一 ending 一见咗系个女系个金发美女时，大家呆咗之后吓咩女人嚟噶？好啦，咁呢件新应该新装嚟嘅咧，就比较女性化 ，feel 到嗰个里面有一个人系女人。 主要系佢个大腿同屁股啦， 同埋胸部都比较圆润咗啦，即系女性化明显咗，因为头先都讲啦，新角当年咁样系，边人知道佢男角系男角或者女角啫。跟住咁就依日就应佢话今年会出到，但系我觉得依只 game 会喺Sweet 二咧系会优化嘅，即系所谓 Sweet 二特别版嗰种啦，靓啲画面嘅。 以佢个画面，你话佢可以运行，唔好话乜嘢，佢行得喐喺 Sweet 入边。我已经好神奇， 已经神迹噶。虽然我在任天堂喺呢方面，我觉得唔意外嘅。 我相信就系我哋一路而家见到嗰啲都系 Sweet Two 嘅画面嚟嘅，即系预计啦。佢会唔会再降税、再降规就另计，但系应该系 For Sweet Two 嘅。可能喺 Sweet 都行得喐，但系会大幅降个画质啊，嗰啲嘢可能都行得喐。我唔肯定啊，即系毕竟都系七年一年试已过嘅主机。佢虽然喺呢个直面嗰边攞出嚟，可能佢喺下个礼拜个直面会都仲会攞翻出嚟，我唔肯定啊。即系呢个其中一个 Sweet Two 之前讲好有机会系佢嘅护航作之一啫，唔系佢主要护航作，可能系一个有 Sweet Two 版有 Sweet 版，可能系咁，又或者系一个版本就跨过两个，但系喺唔同主机有唔同表现，我唔知系边一种啦。总之未必纯粹系 For Sweet 嘅，而佢个。系统嘅要求，我真系好怀疑 Sweet 行唔行得入佢，咁睇下佢乜点咯，即系下个礼拜咪知咯。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remaster 嘅《怪物雷堂》系列《超力冰原奇谭》，当年嘅 PS 游戏，因为当时喺香港其实唔系好香港唔流行啊，香港买唔到啊，我所以我都冇玩过嘅。咁就我波召唤师系列嚟嘅，呢个系《恶业雷堂》对《超力冰原》咁 remaster， 咁就都几贵，我先几 yen， 但我都系会买嘅，因为只 game。作为恶魔召唤师系列比较正常，因为佢苏黑卡之前濑咗嘢出个新苏黑卡三只 game 短到哈哈声，俾人濑到扑街，咁我宁愿玩翻旧版好过啦。然后 Project Cold Case Imagine 就系一已经出咗噶啦，只 game 又系播完直面会播完上就出嘅游戏，但系真系唔知咩事， 唔知咩，我唔系好 fit 唔知道系咩 game。先佢啊，咁咪推理迷嗰啲咁嘅游戏啦。我好怕玩呢类 game 嘅，所以唉唔知道。然后 Witchbook 咩 Live Stream Witchbook 游戏唔知啦，金东配信嘅啲好有啲当年 Facebook 嘅小游戏，或者系嗰啲 咩游戏嗰啲咁游戏嘅 系上通游戏咯， 多人游戏啊， 咁我上麻麻地咯。咁唔好吸引咯，我就咁睇落去，因为我唔知道，所以我都答唔到你，但系。 有呢类，你会够你知道有呢类 fans， 但唔系我啫，但唔系我 wing， 我想玩嗰种类型。 嗯，只 game 咧就之前系有公布过嘅，佢嗰种像素风就系《星露谷物语》嗰只啦。咁二三年其实曾经公布过消息嘅，但系跟住就完全冇任何消息，而家就拱翻出嚟 PC、Switch 同 Xbox 都有平台 ，PS 冇啦。咁一个魔法学院入边，大家模拟佢嘅喺入边嘅生活啊、故事啊。去玩的、当年、有些声的我印象中，但是跟着就没晒声气，不知道他怎样。那现在找出来看起来、根据他已经释出的东西看起来完成到几高。那这些东西这个游戏主要最重要就是入面的东西够多，够内容够丰富，可以四围玩，整个所谓魔法学院都市里面可以四围去。可以睇，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但系因为佢个像素点阵嗰啲嘢，唔肯定 Switch 上面会唔会作 film。你唔好以为佢 2D 就系统性能要求好低，咁多嘢同时运算嗰阵时咧，其实对 CPU 压力好 Q 大啊。如果佢喺 Switch 上面唔作 film 的话咧，系作 Switch 系理想啲嘅载体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要系 PC 或者我哋嗰啲手提 PC 像嗰啲掌机啦，可能会比较。好少少嘅，我会建议各位出咗或者最少佢有个试玩版先，你去试一试佢会唔会喺 Switch 上面作 film 先。如果唔系，你窒起嚟嘅话，呢啲嘢就好捻扫兴嘅，就系、是、咁样咯。 好啦，接下嚟就系成班机战厨湿到成地都系，即系我哋 Discord 里面成班友已经做咧一地，即系打飞机打成地都系噶啦。嘅超级人大战， 我真系冇谂，我真系冇人谂过佢真系仲会出噶嘛？ 仲敢出，仲敢出啊！唔系，系你之前《机战》三十奶个棒棒声俾人闹扑街，而家仲敢出嗱？今次咧追加咧，即系嗱，追加新一定追加咗噶啦，《水星魔女》不过第一季嘅，我唔知点解第一季唔系第二季都过咗好耐啦，大佬。咁净系追加第一季， 可能系当 DLC 去发售咧。 系啦，咁咧就。新規參戰啦，水星魔女一，跟住咧家用初參戰就係 Macross Delta 色情 Valkyrie， 三萬合 Arc， 咁寄存作品包括咗咩超烈電磁俠啊、聖戰士啊、超機武轉啊、銀河機中隊啦、啊、老老修啦呢啲咁嘅機，咁咧亦都係初回限定成三萬一就送超Robo雲嘅，仲有作機，依樣嘢都係有嘅。不过跟《義勇機戰三十》奶咗嘢之后，我都几有戒心。 因为之前直情系情绪勒索嗰只啊嘛，你再唔买就冇噶啦，冇机战啦，要我那样。 最离谱系咩啊？你只 game 啲版号乱咁嚟算啦，跟住9000几个 DLC， 我屌佢老母，嬲卵到我真。但系买只 game 已经唔肯平啦，仲要9000几个 DLC， 屌你真系相反去到一个真系，哇！直情好难睇，顶你唔顺。我直情唔玩嘅。咁今次就睇情况先，反正。我哋荒漠大把白老鼠，等啲白老鼠上晒档先买。反正我又对个旧嗰部云冇兴趣，你只 game 好玩咯。佢 唔急住第一日玩咯，应该话 系啦。咁你嗱玩过觉得 OK 咯，咁咪玩咯。反正超级神买嘅。 因为目前而家如果你大家系睇作品去睇去玩嘅话，目前未讲晒嘅，即系而家讲咗嘅。都系得十只八只啫嘛，未齐噶。佢好明显就系逐波咁去讲有啲咩参战啊嘛。即系除咗主打嘅，因为近几代嘅都成日都会有噶嘛。某一只作品新作，通常系新作，佢做主打嘅新参战作品，咁去吸引一啲可能存在嘅新 fans。我真系只能讲可能存在，我真系唔知存唔存在啊！老老实实，即系 我其实最唔中意就咩咧？你打开只 game。你啲 BGM 用翻 opening 即系传统嚟噶嘛？但系你跟住同我玩拆开完卖，即系话你想用翻，你想用翻原装只歌啊？俾钱啦！我咁屌，我听到就系、是、即时，我听到呢个声音就系火都嚟埋，哇！你使唔使咁狼胎啊？ 即系我觉得就系我俾咗钱啦，你要俾钱咯。即系我俾咗钱去买授权，咁你都要俾钱去买咩咯？又或者调翻转，我俾唔到咁多钱去买授权，唯有同对方 deal 就系、是。哦，你嗰只日入 DLC， 我会用呢个系统令到啲人会尽量会想买你个 DLC， 咁我 DLC 分到嘅钱咧就你咁多我咁多，你六我四定你四我六，即系六四唔好啊七三咯， 真系唔理佢啦，就我真系火咗，真系唔想理佢。 就系嗰种，即系你明一路大家都知机战系穷捻到抽筋，但系支出系好多噶嘛， 版权费贵啊嘛， 即系个支出唔系讲紧你制作费啊，你版权费贵啊嘛，咁佢咪谂办法去减少个版权费支出。 讲真，我就系讲就系，我宁愿你，我宁愿你将唔使俾版权费 ，O G 重新变诶 remaster 咧，抌落去 Switch 出好过啦。 即系呢个有 系真系，其实咁因为你唔使俾你另外俾钱噶嘛 ，O G 发同埋就系、是、你 remaster 使咗几多钱咧，咪抌翻落去出咯，搵碌笔啦，不过算啦，依家唔讨论啦。嗱，跟住我系之前其实之前讲咗噶啦。咁就咩学最终防卫学院其实介绍过嘅，Hunred Light 之前讲过嘅，又系用弹丸论破嗰、那个画嗰、那个画师做人设嘅一只防卫游戏。 咁、佢就出试玩版，应该就已经见到噶啦。咁而且个 save 可以继承落正式版度，咁、自己去带到翻嚟攞嚟玩啦。 系啦，然后今次发表嘅最大惊喜，自走天国新作， 终于 一个。就要漫长的等待，呢、这个被誉为系失明人士的福音嘅一只实神 game， 即系 因为真系嘅，有失明人士写封信俾任天堂话，呢只 game 佢全部可以用 S 全部爆咗机，因为呢只 game 其实就纯粹就咩，爸 B 波 B 波，跟住个波又揿掣，你就计个音嘅啫，你就揿 A 掣嘅啫， 真正嘅节奏游戏， 真正节奏游戏你。 因为当年点解会出呢只 game 就系话咁样，你啲音 game 都唔音 game 嘅，都唔系讲都唔讲节奏讲成，因为成经常会有咩吐槽噶啦，就系佢啲版面咧。 但我系啦，嘅画面啫嘛，纯粹睇个画面落嗰个时间啫嘛，唔系节奏噶，所以只系真系原节奏嚟嘅。 因为佢一般音游咧，就佢为咗够多 key 啊，佢其实佢有好多地方唔系个发，佢会跳嚟跳去，有时会用主旋律，有时会用后边某个有乐器嘅旋律。即系变成就系其实好有虽然佢有少少节奏，但系唔系真系好讲究你嘅节奏感噶。背板、木压、各种各样唔应该存在喺音乐游戏入边嘅嘢，都系好无奈地出现嘅。但系佢又真系出咗节奏嘅嘢。而点解会咁嘅？大家会咁咩？就系、是、因为个制作人啊个身体唔好啊。咁 阿尊佢有 cancer， 咁佢 阿纯君啊。 啊！純君咁佢就佢依單 J 嘅先發表咗之後，佢都講咗話，佢儲埋好多音歌噶啦，放心。 簡單，佢雖然有啲不近人情，但係佢簡單講就係、是，萬一我做到一半釘倉，隻嘢都可以做咗落去。係 啦，佢已經儲埋。 即係講遺言咁講啊，雖然你都理解到啦嚇，人哋生 cancer， 咁點解大家會咁期待我講俾一啲唔熟嘅人去個名啊？熟嗰啲應該會熟過我。一嚟就係當初由 Street 出的時候。就话应该要有 Street 版嘅《节奏天国》嘅，我几乎每一次直面会讲完，《节奏天国》咧喺度，无论你知情定唔知情，都会希望佢出现喺上面。而去到而家，基本上系 Street 最后一个直面会啦，佢真系出咗嚟，系嘛？ 一罐《节奏天国》搬将部机收，部机钉棺材盖嘅游戏，即系话佢系 唔系钉棺材盖，到最后期先攞出嚟。咁不过Street 嗰条命比较长少少，所以就 而家先攞啦。 所以就比较迟先咯，因为真而另一样就是大家都知嘅人啊，就夏纯君真系佢身体健康状况仲允唔允许佢主催去制作一只游戏，真系冇人知道。我可能佢减粗嚟嘅啫，其实我觉得佢系减粗嚟，老老实实。不过呢啲个人选择，咁 就对于啲眼睛唔好好嘅人嚟讲，呢只游戏系好大嘅，真系叫做救赎嚟嘅。有几讲真，有咩游戏系连盲都玩得好开心？呢期啫。 其实都有嘅，不过就可能通常会有啲刺激级嘅体验，你总会有啲少咗。但系呢只就相对还好， 基本上你系失神嘅，真系咩？佢片都话。你只要熟咗个位，咩人眼都揾到嘅只 game。 咁翻翻嚟啦，咁啊，佢玩家都知道随时可能冇下一只节奏天国噶啦，因为你都唔知佢咩状况噶嘛，就系呢啲嘢。 所以咪要玩趁早啊！ 所以佢咁样攞咗出嚟，我相信以佢加埋佢讲嘅嘢啦，我相信真系 touch wood 讲句，佢喺制作期间过咗身啦。剩翻嘅人都足够去完成咗只游戏，佢先够胆攞出嚟，所以点先要拖咗咁多年？就系佢一路要治疗啊啲嘢，去慢慢去状况好嗰阵时先可以做，所以先咁需要咁耐。因为只游戏如果冇咗纯君嘅话咧，就会即系普通音 game， 普通音 game 四围都系啦，咁就唔需要佢啦。即系需要解释翻呢只嘢有几咁独特，点解咁难得？点解大家人咁兴奋、咁意外？因为唔少人已经。死咗心就系可能真系唔会再有下一只节奏天国，最少系唔会系下一只佢哋认识嘅节奏天国会出到嚟，系咁样噶。 咁而家出到就，大家真系叫做有一句 这个 game 你不支持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支持。 嗯， 是真的，真心那句。 所以你买不买，即买不买是不会影响它会不会有下一作的。但主要不是靠你买不买啦，应该这么说。主要问题不在于你那个。 好啦，跟住讲下其他 game 啦，有啲 game， 首先就是即刻发表即刻发售的 Saga Frontier 2 Remaster， 咁就只 game 已经抌咗出嚟㗎啦。然后 AI Solemn File， 咁新作伊达剑不能睡就7月25号发售嘅。依只就系属于推推理游戏啦。然后又系本来应该系 PS 系列系 PS 系主机嘅名作，大家的高尔夫，就移植跨平台，就喺 Switch 玩到啦。2025年发售决定，未确定嘅，系本次最大两个花生，头先讲嗰个花生啦 ，Big Pong 啦。今次咧就卖大家高尔夫，以前大家觉得大家高尔夫一定系 PC 人嘅游戏嘅啦，而家 Switch 玩到啦。 咁呢个关佢个政策问题事啦，佢唔再搞足添。 系啦，不过放心系 Bandai 出嘅游戏，自己俾 Bandai 咁，唔系我出得噶啦呢啲嘢，唉。 唔再科水去，唔再抌大钱去搞独占性。是肯独占咪最好啦，我都会有补贴俾你，但系唔会好强制咁排除其他人咁样冇钱啊嘛。 系啦，跟住咧就系、是Marvel Cosmic Invasion 就啲类啲好令人谂起回忆都当年早年嗰啲咧，所谓噶喺画面其实只不过冇几好多条线嘅格斗平面格斗游戏动作游戏，咁样玩 Marvel 角色嘅打斗游戏嘅，白马呢只就，然后。又是一只摆好耐的朋友岛同 Mother's Collection Waku Waku 生活2026年出的十年没出来已经又是。 嗯，即但是没了个 Mi 之后又好像增加一些东西不算了。 然后 Pokemon Legends 2 Set A 新画面出现。 他真的是 Set 到 A 的屌阿星。因为当初以为他 是 XY 那只或者是剑盾那种真是两个东西并排嘛。他今次是 Hyphen， 他真的贪心的 Set to A。他主要是讲个 Wing 出即是你由 Set, 咁升 Wing, 升 Wing。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逐步升啊，即是升到最后 Wing A 这样去上。真的下面打上去。咁啊 ，OK 啦 ，OK 啦 ，OK 啦，你咁样睇起嚟应该系逐个级你升26个级别啦吓， 嗱，系啦，咁就 咪一路打，咁咪一路打上去，咁都多啲有啲创意嘅嘢嘅，即系之前几只都有，佢有名所有名雷系统，即系佢只嘢喺你面前行啊，我有只 Pokemon 喺面前行，咁佢又唔系净系喺个地面上边行啦，佢可能会匿埋喺啲咩地方啊，成亦都会因为个Pokemon。嘅唔同特色，因为只 game 入边其中一样就系唔同嘅 Pokemon 有唔同嘅生态，有啲有唔同嘅性格之类噶嘛，佢会根据呢啲嘢去决定到底佢会系主动出击打你啊，定系一见到你就走啊，定系戆鸠鸠咁行嚟行去等你掉，定系掉佢啦，有唔同嘅嘢去走出嚟。望起嚟 OK 唔错，即系有支持，但系就是个前次嘅话，我会俾多啲信心俾佢啦，嚟自 Pokemon 嚟自。即系我唔讲 game 翻啲嘢啦，即系唔好喺呢度顺便又扯咗脚算啦，即系叫做值得期待嘅。 好啦，咁大致又啦，咁咧游戏方面大致啊，即系再细啲游戏我就唔讲啦，因为佢有好多啲湿星游戏嘅，咁佢讲完都无谓。咁咧就讲下啲新啦，首先就系其中一个咧，佢新改政策，游戏政策改变咗嘅，就所谓嘅虚拟游戏卡系统。嗱，而家即系之前做法咧、就是，如果你买一部新机嘅话咧。你可以将所有资料过入新机度，咁究竟玩唔到游戏啦？或者系你旧将其中一部旧机有 Switch 当做叫主游戏机，而咁咧你部主游戏机都可以玩翻主游戏机游戏，但系咧就连线，即系话如果你唔连你部副机唔连线嘅话，就玩唔到你嘅游戏。主游戏冇乜问题噶， 应该系话每一次都要去连线去做认证。 系啦，就对系算系麻烦嘅。因为你如果你话你坐飞机嘅话，你想开咧就玩到啦。 坐飞机啦吓，主要是飞机啦，你机上边你又连唔到线噶嘛。 你出街都连唔到线啦，唔想出街下都叫你部 Switch 连住部手机，你部 iPhone 连线咩？唔实际啊嘛， 真系咁做嘅要，真系咁样做嘅。如果要一个跟调翻转，因为调翻转讲咧就系佢本来咧就系鼓励你一屋人，即系唔系讲啲多元成家。成屋人去share一隻 game 嘛，本来是这样的嘛。咁但是佢这个做法你咪会变成就是如果你屋主以外唔只係睇边个大啦，可能老婆大啲啦。屋主以外嘅去玩游戏嗰陣时呢只要睇场合啦，有时收唔好嘅地方，因为调返转有咩情况之下你特别会想攞部 Switch 出嚟打机啦，收信收唔好嘅地方囉。我又碌唔到手机上唔到 Facebook,IG 啊嗰啲嘢 ,Twitter 嗰啲嘢。 咁我可以做咩啊？打机咯，正常系咁样噶嘛。但系如果我买数码版，咁我就会要有呢个问题，我就做唔到去借嚟借去交换去剩。如果我买实体嘅，可以饼带饼塞嚟塞去。咁但系呢度入边你啱啱讲嗰种主要次要嘅情况，你冇得转，你转嚟转去好麻烦啦，咪唔得嘅。咁而家佢就话佢可以咁样做复制，做完复制咗之后咧，就算系复制版都好啦，都系有同等嘅待遇，就系只要做一次认证就得啦。咁会鼓励啲人用买数码版，因为日本嘅各种奇葩设定，其实喺日本入边，你买数码版系冇平到嘅。调翻转嘅讲法就系老任赚多咗，唔使俾中间商，唔使制作，唔使发行，发行少咗，应该系话喺网上搞个税化就得啦。是悭咗好多，佢嘅毛利率会更加高。佢应该系要鼓励呢样嘢，而且佢亦都卖唔到二手，或者好难啊，最少。 嗱，咁佢而家新嗰个方法咧就系咩咧？将所有嘅下载游戏变成张卡嘅模式，即系话咧，你部新你将，例如话我部主游，我将只卡虚拟卡转去另一部机嗰度咧，咁咧佢另一部机就唔使连线都玩到，但系你就唔可以玩到啦，但系你玩唔到啦，即系话你唔可以两部机同时玩同一只游戏。咁咧，依个咧就其实咧，对于方便搬机啊，即系方便你话将 Switch 搬 Switch 二嘅话咧，依方法系搬机系方便啲嘅，相对嚟讲，你比较直觉啲咯。即系对于一啲玩家嚟讲，咩主机副机其实咧系几混乱嘅。但系话俾你知咩？一张摸唔到实体卡，你将卡崩到插落地部机度，咁你部机玩唔到咧，咁咧对啲僆仔或者对于我呢啲咁嘅大呢中呢五十岁大叔嚟讲咧，系比较容易理解嘅。 不过要搞清楚。如果你是用紧佢老任个家庭啊，八个人个最大八个人嗰个家庭 pad 啊， 佢仲有一个新功能嘅， 系喺家庭之间系可以转换嘅， 同埋一个新功能叫借 game， 即系话我同你走埋食饭，你见到玩咗只 game 好玩，问我借唔借得，我即系借俾你咯，跟住两部机近距离连线。将个咁咧，你就 应该系用更长嘅蓝牙之类嘅嘢啦。总之你一定要系真系要附近嘅， 系攞授权咯。 啊，更长通讯。 你有授权嘅话咧，就下载，咁咧就可以玩14日。14日结束之后咧，就跟住自动消失噶啦。 嗯，个拥有权会自己翻翻去原卡主度啦。 系啦，其实系OK 嘅，因为讲真有几多游戏话需要玩14日噶。如果你话超过14日买只嘅。 嗯咁冇嘢噶，你咪两个礼拜之后再见一次，然后再借一次咯。 系先，见咪再借咯，快到一定，快个师傅喺度嘅，佢又唔会死咗个师傅嘅。 啊，即系唔系话我啱啱讲嘅系唔系呢种，系直接系呢个 family pack 入边啊，家庭内 转卡啫嘛， 家庭内系可以转嚟转去嘅嘛。几 系依个好方便嘅，其实方便嘅。 鼓励多元成家啊，不过你始终都系要喺你要喺附近先得嘅，一样嘅情况，就有啲地球天各一方嗰啲多元成家就冇办法啦。咁样咯， 系啦，即系放心啦，因为你听到个 family pack 系即全部都鼓励你家庭喺全球嘅 目的就系令到虚拟版或者系数码版有主机个卡板咁方便，鼓励啲人去买佢，因为对老人嚟讲，各方面都着数好多嘅，辛辛苦苦去搞个 packing 咧，其实系好麻烦。你见啦，你望下而家日本个销售数，你就知噶啦。就算系 Monhunt 啲咁重量级嘅嘢啦，一个礼拜买。几万只嘅咋？点解啊？大部分都已经去咗数码版嗰边噶啦，已经系，即系毕竟系方便好多。咁尽量去说服嗰啲古老石山顽固嗰啲人去用数码版。 虽然我都系买卡嘅。 咁佢有咧，咁佢有着数啊嘛。 但系 大家都系销售个价钱都差唔多嘅情况之下，个正常嚟讲咧，如果佢唔搞咁多嘢嘅话咧，卡系一定系有着数啲嘅。最少我可以买二手啦，乜都唔使讲咁多嘢咯。咁所以佢要尽量去厘平两者之间方便程度嘅差距，因为佢冇办法好似外国咁，实体卡5000 yen， 数码版3000 yen， 咁你就会衡量啦嘛。虽然我有好多唔方便，但系我3000 yen 可以咁样做。但日本因为中盘商好卵恶，佢系唔俾你咁样搞，除咗特价之外，你唔可以成日咁样做。咁所以佢咪要谂办法去消平你中间嘅落差咯。算是一件好事给你选择，如果你真的都是觉得不行，我都是要非要实体，我想他应该不会不卖实体那么衰的，虽然有些 game 已经是的了，其实就算有实体 patch， 其实都是打开一条谷来的，卡都没有的，有些是有这样的实体 patch， 但是只有一条谷，其实是 download 版来的，都有这样的游戏这样发行，虽然大作不会这样做，但是比较少的细作就已经是这样搞法。 那就而最后呢，就是暂时呢就只有日版出的，就是 Nintendo Today 一个类似一好似模仿日历日历仪式嘅模式嘅应该讲 Sweet 里面嗰个新What's New 嗱，你开 Sweet 咧，每次开机咧，佢都会显示你啊最新消息系嘛？你讨你话你冇你某只 game 个讨论区啊，新 game 试玩咁样，咁我而家就出个 app 俾你去睇，因为。讲真的，好多人部 Sweet 系唔会成日开噶嘛，有时好似我部 Sweet 唔知摆几个月冇开过啦。自从玩完 DQ3 之后， 提高你嘅黏着度咯。有时你唔一定系唔想玩游戏，而系你根本就冇乜留意，唔会好 care 去留意有啲咩游戏消息。但可能如果你知道个消息嘅话，你会有兴趣攞翻起部机去俾，甚至去俾钱买嘅，即系去提高呢啲嘢啊。 咁咧佢就咁好似外金我打开咗啦，而家啱好画面打开咗就系、是，佢就显示咗最新嘅消息，例如话系仲有嗱 ，Nintendo Direct、Nintendo Switch 二仲有两日， 嗯， 跟住就系、是、Tom Touch Collection 生活啦，跟住就咪初来首四 P 嗰啲介绍啦，嗯、即系有啲新 game 介绍啊，提醒你咩 game 出几时出咁样，好嘅，即系对于任天堂而家基本上唔搞真实即系发表会嚟讲，呢、这个 app 系好方便好多嘅。但是对于任天堂他自家宣传来讲、不过呢暂时只有日本和美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你想用的就不过请登录下载。顺带提任天堂已经真的停了，因为 ANA Pay 就还没cut、海外用、PayPal 入钱，但是任天堂已经 cut 了所有的海外信用卡入钱了、如果你要任天堂入，即如果好像我这样要任天堂入钱的话，可能就 ANA Pay 啊，或者是亚马逊买卡那些方法了。咁冇计啦，呢样嘢就系私，唉，麻捻烦。 日本政府嘅天才政策啊嘛。 唉，算啦，入即系嗰啲。 唔好喺度屌政府，政府啦，唔该。 系啦，唔好讲啦。好，咁就最后跟住咧就乜嘢？就头先讲讲咗又斋，仲有两日，传说中嘅 Nintendo Switch 二就出嚟啦，就会喺愚人节之后一日发表会。 即系费事喺愚人节发表啊嘛。 咁头先我 off mic 时应该嗌紧救命噶啦。哇，下个礼拜扑街咯！愚人节特辑又有，跟住 Sweet 二又有。 即系我尽量排啦，我会勤力少少去更新嘅。上个礼拜休息完噶啦，即系跟 啊，扑街啦！呢个嘢，我已经我睇见呢个表演牙痛咁声啦。 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即系机战 Y 期待我 Discord 嘅方物仲快卖。 嗯， 卖埋俾黐只 Kim 掂唔掂？掂我就买。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